就觉得向南路那个很便宜的香在哪里买啊？这个盘香的话，在做的是通化街夜市口，就是南山戏院那个巷口斜对面那边那个香铺门口，就堆了一大堆很便宜的。 那个，还有个问题。 有。 这个是只有去的车费吧？ 啊，这是去回的车费。 啊，去和回两。 那个今天250块车费是来回的。那你们四个人叫一个车也是来回差不多250。那个记得泡完温泉的手机拨55688，叫车来接你就好了。或者去的时候叫跟司机先生讲，说等一下再问他怎么来接你。哦，不用，我晚上一起给司机。好。丁，又帮我快速把黑板擦掉，要上下一堂课的内容了。 宣布吗？ 宣布。问一下啊，如果同学是中医的相当初学者，这样的内容应该可以操作吧？可以啊。好。所以呢，我们这个课啊，就是明天以后的课，应该会有连续的6天，都是在讲这个《伤寒论》的故事。当然，我会不断的岔题，不断的就是说相关的方剂，能够教同学就教同学。但是呢，就是说，明天是说一些基本的事情，然后明天之后的6天，都是教《伤寒论》里面的内容为主啊。那《伤寒论》的故事情节呢，它大概。同学，我这样大概说说，你大概听一听。如果是初学者的话啊，可能大家知道一下。就比如说是，如果你是感冒了，你是最外层的这个太阳区块的气场受到病毒的影响的话，你大概会把到自己的脉比较偏浮。同学不会把脉，不要急啊，明天就教。脉比较浮起来，然后比较有一点怕风怕冷的感觉。那这样的话，大约如此而言，你就知道你得了太阳病。那如果这个感冒传到了第二个气场，阳明燥金之气的气场，那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发烧的时候啊，就会觉得哎呀，整个人口干舌燥的，特别的这个穿不住衣服。所以哎，可能你那个西医的那个温度计啊，同样是说你这个人发高烧烧到39度，但是呢，第一个气场的太阳病的麻黄汤症的症状是你发到38-39度的高烧，哎呀，觉得还是好冷，一直要裹棉被。这有没有人同学有这种经验？就虽然客观来讲烧得很高，但是实际上还是觉得很冷，对不对？然后呢，但是到了你得到阳明病的时候呢，就不一样了。哎呀，口干呐、出大汗呐、脉跳得特别的宏大有力。然后呢，这时候衣服都穿不住，被子都盖不住，啊，一直要接棉被，一直要脱衣服的。那这样子的时候，代表你得的。非常可能是阳明病，所以这是都是有故事情节的。而且不管你会不会中医，你的人生里面一定有这样的故事情节，对不对？人生没有的话，电视也会有。比如说某一代的这个《还珠格格》，对不对？这个两位格格都是会感冒的，然后那个剧情就是呢，尔康紧紧拥着紫薇，啊，紫薇，你的头好烫，然后紫薇说：“尔康，我好冷。”对不对？这剧情非常容易见到。然后呢，又有一次小燕子被人家泼了水了，感冒了，他就对着那个五阿哥永琪说：“永琪，我这感冒好奇怪，一会儿热，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一会儿冷。”那就得了少阳病，不是神经病，少阳病，对不对？就是这个感冒呢，烧一烧又不烧，烧一烧又不烧，然后觉得肋骨痛痛的，那就是少阳病的特征出来了。那。太阳病的脉是浮的，少阳病的脉是，阳明病的脉是宏大有力的，然后呢，少阳病的脉是勒成一条像琴弦一样的弦脉，就是大概这样子。然后到了太阴病，哎，就是感冒又更进来了，人体更虚弱了。那到了太阴病的时候，太阴湿土之气受伤，人的这个消化吸收的机能基本上就是特别的弱，所以。有没有过这样的人生故事？就是一个人感冒了啊，你家人或者自己感冒了，到了第二个礼拜，比如说感冒到第9天、第10天那个时候，哎，发现说怎么搞的？我觉得感冒好像好像没好，但是呢，就一直拉肚子，一直水泻， 有没有过这样的故事情节？就是他前面三阳呢烧也烧过了，冷也冷过了，然后到后来传入三阴了，开始没胃口，一直拉肚子，那是太阴病。那到了少阴病呢，这个少阴君火，太阴病那个脉呢就是软软塌塌的，沉沉的一片，跳起来软塌塌没力的。那到了少阴病的话呢，有几个征兆，比如说少阴经特别关系到人体的这个，大陆人叫扁桃体，台湾人叫扁桃腺，就是喉咙这个地方的机能。那如果你的感冒病毒呢攻击到你的少阴经，你的扁桃体得不到能量，就会坏死，就会喉咙痛。那各位同学，你有没有人就是每次感冒都容易先喉咙痛的？有没有？你是少阴体质，你很可怜，前面的四个气场都已经烂掉了，所以感冒是直中少阴啊。我们现在人大概是这个状况很多哈。那另外呢，如果是少阴君火，它代表的能量是人类的意识 consciousness 意识的能力。所以呢，到了少阴病的发烧，比如说真武汤症的发烧，你要问的就是真武，你刚刚不是说有的发烧觉得自己热，有的发烧觉得自己冷，对不对？到了少阴病的发烧就很有趣了。哎，你怎么了？烧得很烫啊？有吗？有吗？烧了自己不知道，叫真武汤症，就是自己在烧，自己也搞不清楚在烧的，这真武汤症。所以这个辨证的点，大家你会不会觉得听起来很儿戏？就我们开药的技巧，就是要看他烧的时候自己觉得热，还是自己觉得冷，还是自己根本搞不清楚。这就是非常重要的辨证点。然后少阴的脉是细细沉沉的，那到了厥阴的话，花样就多些啊。厥阴病，这个简单来讲就是这个人厥阴风木之气呢，是以一个象征符号的立场来说的话，是把人体的物质的部分跟能量的部分结合在一起的胶，就是这个风木之气不够的话，人的阴跟阳会脱开，所以厥阴病的状况的人，就是他的体质是这里那里都在上火，都在发炎，可是你又觉得他这里那里都很寒很冷，就是这样一个阴阳错杂的体质。那非常典型的厥阴病体质，糖尿病是其中一个，当然为什么是，那以后还会再解释。就是，而现在的其实很多很多的，如果是要说得到癌症的癌症患者，他的那个体质的调性非常像厥阴病，红斑性狼疮的患者的体质调性也非常像厥阴病，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体地图。然后你在用药的时候，你会了解到，就是在这个人体的设计图里面，在这块版图里面，如果他是得太阳病的话，你那个药啊开错量体也无所谓。就是太阳病的人，他的人体的能量呢有点像是一盘象棋啊，就是所有的棋子都还齐全，所以你这时候被吃掉几个兵，吃掉几个卒都没有关系。但是呢，越到了下面的，哎，这个人的整体的能量是越不够，所以越容易不小心药用重了就会把人打伤。所以呢，越到了下面用的补药的量就会越来越多，而且甚至用的药的剂量会越来越轻。到了厥阴病，哎，吃乌梅丸每天只吃那么一点点，麻黄生麻汤那个药剂也是都是比那个前面的什么桂枝汤麻黄汤要小很多的剂量。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啊，你那个盘面啊已经剩下什么一个士、一个将、一个卒，这个象棋已经快要不知道怎么下了，再少一个子的话，基本上不被人家将军你也不能再下下去了，你知道那种感觉。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六种病它的这样一个体质学。而这样的体质学我觉得在今天非常有意义的是，因为等到你学了伤寒论就会发现，哎呀，原来我的体质就是厥阴缺损的特别厉害，或者少阴缺损特别厉害。然后在这个框架里面的话，如果你的病是在我刚刚说的这个故事情节的版图里面的话，那你就会变成说，你如果要修整自己的身体的话，你必须要先把厥阴区块的破洞都补起来。那补得起来的时候，你的体质可以进阶到少阴病，然后呢再把少阴区块的问题都补起来，那补得起来的时候，你的体质可以进阶到太阴病，慢慢慢慢这样一格一格往上爬。而这个爬法在今日临床的伟大是在于目前世上的最近这10年的中医界的一些神医，大家都有一个公论， 就是如果你是要治疗癌症或者红斑狼疮，只有这个打法才是王道，就是你不要管那个癌细胞，或者癌细胞你交给西医去做化疗也不要紧，但是你只看这个身体能不能从厥阴修到少阴，少阴修到太阴，这样子一关一关，然后到最后啊，听说当年美国的尼海夏医师的经验是，如果到最后能够逼成一场剧烈的太阳病而医好的话，这个人的癌细胞就不见了，就是这样的一个修补方式。那这个东西好像我记得有一些同学是上海帮的啊，就上海帮的同学就是会告诉我什么李欣老师会跟我们讲什么开合，你要合上厥阴才能开了少阴之类的说法有吗？你们也没听过啊，那没事就是我觉得这个在临床上是相当有意义的。那但是我的意思说，但是哪一个病要怎么打法，我觉得这件事情很要紧。然后还有就是说，从厥阴要爬到少阴，从少阴要爬到太阴，这个东西还有所谓心理学层面的问题。我之前有出过一本小册子叫修道病，就假说如果你是这种个性的话，厥阴病根本就是烂掉，你厥阴就是爆掉的，你没有办法用药治好这个事情。那所以这个疾病的那个心理学的版图的话，我现在说了的话我就会被引引走，就是啊、因为我说这个心中医的人体地图的心理学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性格结构会引发什么样的病，这个事情我预计放到礼拜三晚上的庄子班来教。那我是基本上本来是说开放大陆同学去旁听的，但是助教就说你千万不可以讲出来，这样子的话台湾同学也会来旁听，然后呢教室就会坐不下，然后就完全变成噩梦的状态。那我现在看这个都不要说我原来庄子班的学生，光你们来就已经不得了了。所以如果礼拜三你们来的话，我现在向助教郑重的道歉，因为助教最讨厌我弄到他们这样的办事混乱。但是如果你们礼拜三晚上来旁听这件事的话，是不是大家有一个觉悟，就教室会缺氧，然后座位不够坐，然后大家要到别的教室去偷椅子来，然后塞得乱七八糟的，然后礼拜三原来班上的同学因为权益受损，我就要算他们免费赔罪两个礼拜啊，就是会变成这样的状态。但是就这样告诉你们，希望你不要来啊。所以这个是张仲景的《伤寒论》，让我们觉得，让我们中医业界的人觉得很伟大的地方，就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调体质的框架。那至于这个体质里面怎么样要就开什么方，怎么样开什么方，那就是礼拜三到下个礼拜几的这六天的内容，就是我们要学会哎哪一个状态用哪个方。那我曾经对跟大陆的一些别的老师的学生啊聊过，就是说我对于学中医方剂学的一个想法，我说我觉得学中医方剂学最重要的口诀只有一句话，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就是说你是这样这样的症状，这样这样的脉象，就是用这个方，你是这样这样的情形，就用这个方，就是你萝卜跟坑都插对了，那你的医术就会很安然。那我看到大陆有人学中医学得很混乱的状况啊，有就是实在是这一件非常基本而简单的事情做不好，而做不好的理由我觉得是说，其实啊最重要要先插稳的大萝卜跟大坑是《伤寒论》的这几十个方，总共《伤寒论》有113个方，但是实际上常用的只有几十个，就这几十个大萝卜先插稳了，其他的小洞你就会插了。可是现在呢的中医教学啊，其实这个伤寒论最基本的萝卜坑，什么叫桂枝汤症，什么叫麻黄汤症，什么叫大青龙汤症，什么叫小青龙汤症，什么叫赤石之鱼粮汤症，什么叫白头翁汤症，什么叫桃花汤症，这些东西这个大萝卜都不会插的时候，你拿到小萝卜的时候你基本上就在乱插，就是变成这个状态。所以就说你有人可能会想，就是有一些中医的学习者就是我不学伤寒论不行吗，就是我只用这张图来做五脏调补补泻调体质不行吗？我跟你讲， 本来照理说是可以的，可是如果先不把伤寒论那些大萝卜坑跟插住的话，你这边就插不了了，就你会插错。而这个插错是这样子，就比如说有一个大陆的同学啊，他有一次说了一句话跟我抬杠，他说：“老师啊，你这个看病啊，为什么那么细啊？这别人老师不是这样讲的，别人老师说这个疏肝解郁，对不对？这差不多差不多方就可以，你要开柴胡汤也可以，你要开逍遥散也可以。啊，只有你在那边，就是耍龟毛，啊，就是。”我心里的想法是这样子，就是如果你是在这个五脏六腑补泻的系统来说的话，哎，今天你的肝气郁结，有带点柴胡的汤几乎都会疏肝解郁，对不对？你用逍遥散也疏肝解郁，你用什么柴胡清肝汤也疏肝解郁，你用小柴胡汤也疏肝解郁，所以在这个地图里面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你今天有得到一个张仲景说的完美的少阳病，哎呀，肋骨痛痛的，烧一烧又不烧，烧一烧又不烧，早上起来嘴巴就是苦苦的，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人，你除了小柴胡汤你没有任何别的方可以用。这样同学听得懂吗？就是他的那个专对性太强了，你没有办法说什么逍遥汤啊，什么柴胡疏肝汤开起来都差不多，对不起，完全不行，一个替代物都不行。就是就会变成说，如果你不先熟悉，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没有要学伤寒论，也请你把伤寒论先学完了，再学完了再忘掉，这样你别的才会学得好。就是你至少要知道这一块不归，就是伤寒论的这一块不归跟这个不一样，那个不一样必须要先出来。那这个但是实际上就算只学伤寒论医术也不会很差的。就像我有一次啊，像这种专对性太强的方，我记得我去年在大陆的那个正安教书的时候啊，讲桂枝汤还是什么汤的时候，岔题岔题岔题，讲到一个汤啊，叫做桂枝汤去芍药加麻黄附子细辛汤啊，桂枝的转气汤，桂枝转气汤。那个汤其实在中医界是非常冷僻的，如果各位是普通一般的中医爱好者，桂枝去芍药加麻附辛转气汤，这个听过吗？没听过，对不对？就是基本上好像冷僻的不得了，然后历代用它的机会也是少。可是呢，我记得好像有一个班上的同学，我说这个汤的主症是这样子，你有一点水肿，肿肿的，然后呢你这个肿的地方就是别人的水肿啊，那个肉啊摁下去都会有一点弹不太起来，可是你这个水肿啊特有弹性，一按下去就短一下弹回原形了，这个代表你这个水肿呢不是肿在细胞外面组织里面，而是肿在细胞里面。那让细胞吐水，只有一铁汤这个短气汤，只有这个结构可以，其他结构都不行。结果好像就有一个同学后来隔了一个月来跟我说，哎，我原来觉得这肚子鼓鼓的还怎么样，那喝了那几铁短气汤，哎，好了。那我听到这个故事，我觉得说，哎呦，那这个同学真的是赚到哦，因为那一种的短气汤症，除了你用转气汤就没有别的方可以用，你别的什么调理脾胃祛湿补肾的，你用一万年还是没有那个效果。就是说这个伤寒论里面那个方剂里面那个太大太重要的萝卜跟坑的对应一定要先知道哦，这个，然后这个东西跟调体质又没有直接关系。你像是我这个地方胃特别突，然后后来吃了短气汤就平了，这个故事跟你什么我今天脾胃虚还是肾虚还是什么完全不相关的，就是没有，就是不是这样子相关性的。所以就这两块地图，我就说要学一起学，而且你随时都分辨得清楚你是在学哪一张地图的事情，就是两个系统都分得很开的时候，那你就可以这个家里面一台窗户电脑打得很开心，或者挡比较好用，然后呢手上一台 iPad 也用得很开心，就是这种感觉。那这样子的话，中医就会变成你人生里面的舒服的部分，而不是不舒服的部分。啊，因为我觉得，我在大陆看到一些学中医的同学的问题啊，就是说多学西学，知道了很多东西，但是大系统没有搞清楚，于是在他们的意识形态里面，中医变成他们不舒服的部分。那这样子的话就可怜了嘛，对不对？因为人生不过就是要学中医，为什么？因为要过得比较舒服嘛，对不对？ 那你中医就已经让你不舒服，那你中医还能用吗？那这个，那再来讲到这个版图啊，那这个五行呢，生克，同学不用再讲五行生克了吧？什么木克土啊，什么土克水啊，水克火啊，火克金啊，什么这可以吧？知道了对不对？那么这个中医的版图啊，基本上在这个图像里面就是五脏是平衡的，平衡的意思就是说心肝脾肺肾同大这样子。那这个同大的心肝脾肺肾就会产生一些深刻的流动啊，深刻不是很生动的深刻啊，是深跟刻啊。那这个深刻的流动呢，有一个啊，有此一说啊，就是当年台北萧善阳老师提出来的，我不要说这是绝对的真理，但这个思路非常有意思。他说这个怎么生怎么克是有一个原则在的，那这个原则呢是跟着一个人的体质的状况来说，就是人的体质呢，可以说在一个人还是小时候的时候啊，这个人是能量很多，能量是阳嘛，物质属阴，能量很多物质很少的小孩子，哎，常常都有一点好像过动的倾向。所谓过动倾向，就是大人陪小孩玩，大人已经快累死了，小孩在笑，是不是？那这个时候，这个孩子的体质是比较阳实的，能量多。然后他的体质这么样的话，所以常常会说，哎，没事流点鼻血啊什么的，上个火啊什么的。那这是阳实的体质。可是呢，如果这个人这个阳实的体质呢，有的时候他每次上火发炎什么，他会烧掉他物质的部分，因为发炎会造成有形的直素的耗损。那有形的直素的耗损，就称之为阴虚。所以人的体质一开始是阳实的，之后呢多上火就烧成阴虚了，然后阴虚的体质呢，这个物质的部分变不好了，那它的机能运作出来的能量又更加的不够了，从物质的缺损造成能量的缺损，这就变阳虚。那阳虚等到能量一直没有的时候呢，到最后你的物质的部分就变成好像在中医的身体观里面，会觉得人的有形的部分是要靠无形的能量来管辖约束它的。那无形的能量，这个阳啊都没有了，不能管辖约束它的时候，它就会乱跑啊、乱长啊，变成阴实，就是那种一坨一坨的什么东西。哦，那这个阴实呢，良性的肿瘤啊，都算阴实了。或者说人变得太肥胖了，也是阴实。还有高血压也是阴实，就你身体里面代谢不动那些水就堆在血管里面变成血压了。那等到这个阴实的部分呢开始妖魔化了，有攻击性了，那叫阴实化火。哦，那这个阴实化火就是所谓的刚刚也提到过的癌症啊，或者红斑狼疮之类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啊，如果要对应我们这一张人体地图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对应的。就是如果一个人他的病啊，病来病去都只在太阳区块以上，他是一个阳实的人。太阳到阳明呢，是从阳实到阴虚，然后少阳呢是比较阴虚到阳虚，那太阴到少阴呢是阳虚到阴实的过程，那厥阴病呢是阴实化火的体质，这样子能够理解，这是一个从最强到最弱的一个排序。那这个最强到最弱的排序，如果对应到这个图的话呢，怎么用呢？这个依照五行的生克，是阳实则正顺生，阴虚则倒克。阳虚则正克，阴实则逆生，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逻辑，不是绝对100%那么乖。事实上，哪一个病人是100%那么乖？就像《伤寒论》呢，传到少阴会有真武汤症。我曾经在出版社啊遇到一个这个打工的小学生啊，他好像感冒到第二个礼拜快结束的时候，哎呀，觉得看到床就想扑，这叫做 张仲景叫做振振欲辟地，啊，就是那这个，那我就说，哎呦，感冒到这个两个礼拜刚刚好看到床小猫，你是一个完美的传到对的时间才传成少阴病的患者，体质跟汉朝人一样，完美的汉朝人，这种人世间难有，是个真汉人啊，这个，但是我们现在人都是哪有那么听话的嘛，对不对？就是乱病一通的。所以这个原则上面这样子讲，但是你不照原则生病也是大概就是睁一眼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啊。那这个如果我们随便来讲一个例子好了啊，我们说好讲个肝属木好了啊，肝脏属木啊，你想想看，如果这个肝啊是阳气过旺，你说这个人一点虚弱都没有，然后呢他的这个身体啊就是肝里面的能量太多太多，那他接下来会怎么样？就是阳实会木生火，顺生就变成心火旺，哎，舌头特别的红，嘴巴干干，长口疮，然后心烦烦，对不对？那这个心火旺的时候你要开的药，比如说泻心火的药可以开二黄泻心汤啦，啊，黄连黄芩泻心汤之类的，那你泻了这个心火啊，其实它那个肝火就会被顺便的抽上来泻掉，所以你就是在肝火旺传承心火的时候可以治心而不治肝，这样听得懂吗？它可以跳过那个肝，从它的传过来的脏治疗。但你也可以说，哎，我肝火旺有没有可能是别的地方生过来的啦，比如说我肝火旺是什么生木啊，水生木，就是我肾阳实所以生成肝火，如果是肾阳实，这种人也是世间难求，不要讲。对对对，就是现在多少人梦寐以求要肾阳实啊，对不对啊？这个故事不用讲了，不存在的事情不要理他。那这个，那但是呢，我们想说，另外呢，比如说肝这个脏啊，如果他今天不是阳实是阴虚呢，哎。这很有意思啊，这个阴虚的故事呢也是关系到这两张地图的不可混杂的问题。就比如说有一帖药，伤寒论里面很有名的方，小柴胡汤，听到一点新鲜感都没有了，对不对？这个小柴胡汤呢，一般的人如果只认得那个地图，看到啊柴胡跟一些补脾胃的药，就会觉得这是一个疏肝解郁的方。那当你肝气郁结的时候，是不是要吃它呢？那的确有过那么一段时间，日本人啊，这些企业战士，就是工作又很劳累又很辛苦，然后又在公司然后受上司的气，又不能发作，所以是不是肝又虚又肝气郁结啊，对不对？所以那些日本人就想到说，哎呀，来吃小柴胡汤来保肝。不知道为什么呢，就有人这样吃上了。那吃小柴胡汤保肝，其实在这个六经病的地图其实要说，小柴胡汤治的是六经病的少阳病，它是非常重要要对得很精准的萝卜坑，你拿来保肝会歪掉。为什么呢？小柴胡汤的副作用就是它有看不顺眼的红血球就会顺便把它打爆掉，就是说这个是感冒偶尔吃一次很好，长期吃的话觉得这个红血球看起来好丑哦，打爆你，就是它是这种闲着无聊会那边爆红血球的东西，所以到最后它就变成肝里面的血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就变成肝阴虚的体质了。你想想看，熬夜加班本来就已经是肝阴虚了，那吃小柴胡汤就更加的肝阴虚了。像这个阴阳虚实啊，其实要很谨慎的。就比如说啊，台湾啊，常常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人在那边说，我要喝什么黄芪枸杞茶来增强免疫力之类的说法，对不对？那黄芪跟枸杞加起来这个结构是特别补肝阳，那台湾又有另外一种人叫做 C 型肝炎的代言者，但 C 型肝炎的代言者就是特别肝阴虚的人，那肝阴虚的人一补肝阳就爆肝，你知道，就是这种事情是很讨厌的，就是不可以用一般的那种一般的那个菜市场尝试来操作这个中医方剂的，这个就是核子弹不是给你在家杀蟑螂用的，就是这个有必须要知道的理论逻辑存在。那于是呢，日本的企业战士已经是一肝阴虚到快要爆肝了，还吃小柴胡汤保肝，于是呢就更加的肝阴虚。那一肝阴虚到了一个点的时候，它会往哪里传呢？ 阴虚则盗克。那本来是金克木，肺克肝的，它盗克了以后就克成肺阴虚。所以那一段时间，日本吃小柴胡汤保肝的人，有一些人就死掉了，而死因都是间质性肺炎，就是肺自己就烧掉了。所以是这样的一个传法。哎，怎么了？但间质性肺炎有可能是有什么原虫细菌感染出来的啦，只是说它那个体质的调性就往那个方向去发展了。然后呢，肝阳虚会怎么样呢？那肝阳虚就是最基本的生克了，就是木克土。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什么叫肝阳虚呢？就是这个人，比如说肝的功能，在中医里面也包含了一个人的很多神经系统的功能。那如果这个人神经有点虚弱，就生活紧张兮兮的，有压力，对不对？这个肝阳虚弱，就是好像一天到晚觉得怕怕的，然后觉得很紧张，然后觉得做事情都不顺心，这样子肝的气不流畅。那这样的神经紧张型的人，他会怎么传？木克土，脾阳虚，于是他就会消化机能就好像弱弱的，吃的东西胃口不是很好，然后肠胃也不是很舒服，这样的感觉。所以压力大，胃口不开，这是不是人人都有的经验？对不对？所以肝阳虚克成脾阳虚，这是谁都知道的事情。而这样子的一个体质的话，哎，好比说啊，我们台湾人来讲，不要说台湾人，全世界都这样，就有一个东西叫 B 型肝炎带源者，就是 B 肝带源者的体质通常就是比较偏向于肝阳虚传脾阳虚的一种体质。而这样子体质的人呢，哎，我们中医的这个隔脏治法的妙处啊，就是你还不一定要治肝，但是如果你是 B 肝带源者，你的体质果然就是肝阳虚变成脾阳虚，就是容易生闷气，容易叹气，闷闷不乐，然后呢消化不很好，如果你是这样的一种人，对不对？那比如说疏肝解郁的药，你可以用逍遥散，你也可以用一点点微量的小柴胡汤，然后呢补脾胃的药呢，补脾阳的药，什么四君子汤啦、六君子汤啦、理中汤啦、森林白术散啦，就能够活化脾胃机能的药也用。那这样的话，通常这个人就会啊，整个都舒服起来。而很有趣的一点就是说，你说这个我们讲那个五的地图的这个相传，它的意义是在于，可是在这个临床上面有发现一件事啊，就是肝阳不足、肝气郁结的人，在临床上面有的时候啊，完全不开疏肝药，而只开补脾阳的药，疗效反而好哦。问题是在这里，就是比如说 B 肝带源者，他那个肝的那个状况，那个西医检验的指数很不漂亮，他就只专心吃一个附子理中汤，哎，反而那个肝指数就恢复得很好。就是啊，肝阳虚传成脾阳虚，你就只补那个脾阳虚就好了，就从这一头处理就好了。所以中医有一句话叫做什么？肝虚必先食脾，对不对？肝一虚就要克脾，你要先从脾救起。但这只限于阳虚，其他的虚是乱七八糟其他方向传的。然后呢，还有就是比如说附子理中汤有人不会写，以后会教到，没关系。那这个就理中汤加附子嘛，理中汤有人不会写，对不对？啊，没关系，听完十堂课回头再听录音的时候就会写了啊，我也不抄了。那另外有一种什么肝阳虚到极点的人，还有哪一种？忧郁症，就这个人，哎呀，什么事都不想做，完全是觉得哇没有干劲。但忧郁症的人也有可能是肾阳虚哦，不见得只有肝啊。但是如果是肝阳虚型的忧郁症，哎，那你要打开那个肝阳，有的时候有一个药叫做益肝散啊，临床上是可以的。就是让他这样的疏肝，他的心情比较不要那么沮丧。可是如果你不用益肝散，就单独狂补脾阳，只用一个附子理中汤，一样有效。所以就是中医有，就是如果你是那种私下是中医爱好者啊，就是看到什么中医的医案，怎么这个大医生治好那个，这个大医生治好那个，你会觉得怎么这个人的方那个人的方天差地远，好像为什么好像都有效，那是什么意思？反正中药就是猫猫看都有效，是不是？ 黑猫白猫抓得到老鼠的就是好猫，简称猫猫看。但是问题是，如果你知道这个逻辑的话，就会知道其实他们开药的路数并不远，只是说你要从肝阳虚这头治还是从脾阳虚这头治，这样的差别而已，那效果也不会差很远。那好处是什么呢？好处是两头一起开的话药可以省，就是你专疏肝的话，你花的药钱是10块，你光补脾阳花的药钱是10块，但是呢，如果你把它拆成两边一起来的话，两边各花3块，所以等于打6折，就这样。就是为了省钱，要学五行相传的奥妙啊。多半是可以的，有的时候两个药的那个路数差太远的时候分开是比较有效，但是我们大部分的情况都可以一起吃。那这个到时候不能一起吃的时候我会再个别提醒，这样子。就像有争议点的就是那种什么补中益气汤跟肾气丸可不可以一起吃的这种问题，就肾气丸是把能量往下补到肾，那补中益气汤是把能量向上提到头，那就是这两个一起吃到底会不会拔河，就是有人认为会有人认为不会，所以有那种方向性完全相反的就不要一起吃。当然这个东西也是我这个课的重要的一个点，因为在这个世界里面药、哦、可以开得糊糊的，就是说差不多差不多这个药就比如说你如果在这个世界帮人把脉开药，对不对？你开药基本上可以这样开，就是哎，你有一点你的肝、哦、有一点郁闷，我帮你开一点疏肝药。你的心有一点上火，我帮你开一点退心火的药。哎，你的这个下焦有一点内伤，再加一点去淤血的药。然后你的这个肺呢，气还不足，再帮你再加点补气药。就是在这个框架里面，你是可以这样开的。可是回到张仲景的系统的话，其实它的架构非常严明。张仲景里面有一些基本盘的逻辑，就是比如说柴胡跟麻黄是永远的王不见王。这个在后代方没有这个规矩，就张仲景的药里面就是柴胡是平行着人的气场走的药，麻黄是垂直于人的气场的药，这两个是永远的王不见王。然后这个王不见王里面就有各自的臣子，就是有些臣子可以互相交流，有些不行。就比如说柴胡的绝不外流的臣子是枳实，就是枳实跟柴胡不跟麻黄，那麻黄呢绝不跟柴胡的忠臣叫后破，后破是跟麻黄平行走不跟柴胡。然后这种互相平行跟垂直的药会有互相干扰的可能，在这个框架里面就是比如说麻黄你吃下去是垂直的让你大发汗的，可是如果你加了平行皮表的生石膏就不发汗了，平行皮表的葛根也会让它不发汗，平行皮表的白术、苍术也会让麻黄不发汗，或者是麻黄是让你泄元气，附子会让你补元气，那你单用麻黄会发汗，你加了附子也不发汗，就是它有药与药之间的互相的交互作用。那这个交互作用在张仲景的六经传变的方剂的版图里面极端的清晰，但是在这个方剂的世界里面是极端的不清晰，所以这也是不得不学这个的，因为学了这你才会知道什么会打架什么不会。当然你在这个世界里面开的话打架也不太要紧。那这个然后呢，刚刚讲到如果是肝阴实的话，比如说肝硬化了或者肝肿瘤了，哎，通常这个人到最后死前都怎么样，都是腹水不是吗，就是这水的代谢的系统整个当掉了，所以这个是肝阴实就传成肾阴实了。那这个呢，我曾经看过一个还蛮稀奇的案例，在大陆有一个黄健记者报道的，就是有一个搞中医的人好像得了肝癌，那肝癌当然就腹水得很惨，于是他就用那个灸法艾草条就是他们叫悬灸，就把艾草条用挂个绳子一样在这个小腹一些排水的穴道这样揪来揪去， 把想办法把这赋水退掉嘛，对不对？就要死也做个苗条点的鬼嘛，是不是？结果呢，他揪这些退水的穴道，把这个肾阴石退掉的时候，哎，居然他的肝癌好了，就是肝阴石从肾阴石卸掉了，就是，也就是他传到了肾之后，你就可以从肾那里来治肝。所以这个东西，哎，这样一个路数，如果同学能够，养成这样子观察的习惯，比如说你看病的话，你当然第一件事是先看有没有张仲景说的《伤寒论》的这些事儿，那这个是第一优先，因为《伤寒论》的方打起来最清楚、最有效，所以先看这张图，就是先用这个诊断系统来看。那如果没这个诊断系统的事，你要给他调体质的话，那这种隔脏治法的诀窍，对你们临床上来讲很有用，而且最好的一点就是，如果你是中医的初学者啊。你这样子本来要用十的药，你两头治只要各用三，对不对？你就不会不改，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你不会紧张，你会知道这个药只用三非常的安全。那所以这个图对于中医初学者，我也是觉得很有好处的。就我刚刚说这个是中医初学者一定要学的，很有好处的，这个也是中医初学者一定要学，很有好处的。那两个好处的向度是不一样的，这个会，但当你两个图分开来学的话，基本上你就会学得很安心啊。然后呢，我这边随便这样讲一讲啊，就是比如说好了，今天有一个人到你面前来，他说，哎呀，我的心脏啊，前阵子一直绞痛啊，那这个医生说我是什么心血管怎么样怎么样，瓣膜怎么样怎么样，哎呦，如果不动大手术的话，基本上我就活不成了，动了大手术他说你也不见得能活成啊，就是这个这样的一个人来到你面前了啊。那这个时候你如果是一个中医第一手初学者，你要如何办神医呢？啊，这时候这个图就伟大，就出现了，就是这个人他心血管已经快要整个坏掉了，对不对？你也不能够探手抓他的心脏去捏出什么东西来，对不对？这个时候就要隔脏治法，就你想嘛，这个心脏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心脏一定是阳虚而阴实，对不对？那阳虚而阴实的心脏，你就想，哎呀，这个人的心阳虚，这个阳虚可能打哪来，可能往哪去呢？对不对？阳虚真正克，是不是？所以它有可能是水克火而来，对不对？那有可能还会火克土而去，火克金而去，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开药就来了。你先看这个人有没有肾阳虚啊，就是有没有微微的水肿啊，有的话开个真武汤补肾阳，对不对？那有没有肺阳虚啊，是不是多走两步路会喘啊，哎，开个生脉保元汤补肺阳，只这样多活十年，对不对？这不是很简单吗？哎，搞不好这十年之下心情好，心脏病就好了呢，听起来不难搞吧，是不是？那开真武汤补肾阳，哎，他也觉得，哎呀，我现在身体比较不肿了，是不是也很开心？开生脉保元汤补肺阳，说，哎，我现在多过两步路不喘了，是不是也很开心？大家都开心，拿钱，对不对？所以你钱也赚到了，所以这个故事不是很好讲吗？就是讲来讲去没有什么大悲剧，就是然后呢，或者是他的心是阴实了，哎，那你就反过来想了，这个阴实可能从哪来，可能往哪去啊？从哪里来啊？土生火，对不对？可能从脾胃而来。那脾阴实是什么症状呢？脾阴实最主轴的症状叫做脾胃散症。就是这个脾胃里面有好多好多的湿气聚在那边，那这个人的脉呢，就是反正明天就要把脉啊。这个右手的关脉呢，就是沉沉塌塌的，一点都不来劲。然后你问这个人呢，他的人生观怎么样？大概就是跟伟大的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一样伟大。丘吉尔的人生观是什么呢？能躺着绝不坐着，能坐着绝不站着。就是这个人就觉得全身发重啊， 站不如坐，坐不如躺。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代表他有脾阴实，那你就开平胃散给他去脾湿。哎，几天之内他那个心跳不规律就开始规律了。其实啊，这东西在西医学反而有此一说，说在人类的这个组织分化里头啊，心脏的瓣膜跟脾胃是一体两面的东西，就是同一个组织分化出来的。所以你要治瓣膜，你往心脏想一点屁用都没有。可是你脾胃补到好的不得了的时候，心脏瓣膜就会开始变好。所以这是一个同类组织的共进退的问题。所以你不要治他心脏，把他的脾阴实搞好，那这样子的话也是有希望的啊。那平胃散如何就不吃死人？真的很不会吃死人，大不了有点口渴吧。啊，那再来还有呢，心阴实可以往哪去呢？肝阴实，对不对？哎，木生火嘛，倒过来生就火生木，就肝阴实了。那肝阴实的代表方应该是吴茱萸汤吧？那吴茱萸汤正是什么德性啊？肝阴实有可能是情绪的肝阴实，比如说情绪的肝阴实就是人沮丧的不得了，焦虑的不得了。那这样的话就用一般疏肝解郁的药，比如说加味逍遥散跟石皮散加加味逍遥散跟那个归皮汤加在一起，让那个人心情舒服，或者益肝散加上什么天王补心丸，让他吃起来就心情变好一点。然后又或者是有形的肝阴实，那吴茱萸汤症的肝阴实就是这个人会常常啊反胃，然后有一点那个口水会变多那个感觉，就是反胃呕酸水，或者容易又头昏又反胃，又头痛又反胃，或者头痛的时候觉得好烦，痛得想撞墙，这都是吴茱萸汤症。那你如果抓得到就开这个方，把它肝阴实再消掉，那这个人哎，心脏的这两头脾的湿气去掉，肝的郁结能够疏导，哎，也差不多多活十年。所以大概这两张图这样用一用，是不是各位同学在这个下课的时候，今天如果你是刚刚开始入中医之门的人，是不是这个时候已经非常的自我膨胀了？原来当神医很简单，有为者亦若是，从今天起我也是神医，对不对？是，我觉得差不多基本盘是这样子操作，不是太复杂的。所以这是大家是不是就可以放心的再下课一下，我们再回来把最后一堂课混掉啊。